101.5. 剩下些什么？只剩下两滴冰冻的泪水，一滴花豆酒，听一份自醉，一滴沉落于岁月的潮水。还留下些什么？只留下两颗冰冻的眼泪，一颗花瓣是拒绝伤悲，一颗花决心今后轮回。 一落叶在风里摇，看自己如此渺小，渴望得到如今你要温暖拥抱。想你每分每秒，梦醒了无依无靠，如今我盼忘了你要的好。决心今后轮回。 这首歌来自苏慧伦和羽泉一起合唱的《还剩下什么》。也感谢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6:09继续收听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方天。这个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些出行方面的资讯。最近呢，国内的一个著名的地图导航软件发布了咱们天津市11月份的交通分析报告。根据这个报告显示，在11月份咱们天津市的早晚高峰平均的拥堵延时指数是 是 1.7， 属于轻度拥堵的状态。而且在过去的11个月来说，11月份的拥堵指数在全年的前11个月里头也属于很低的水平，目前排在第9位，仅次于春节那个2月份左右的这个排名。同时呢，也指出在11月份早晚高峰期间最拥堵的路段是宜昌路和白堤路。不知道大家平时上班的时候会不会经过这两个路口，如果经过的话，12月份继续注意，做好思想准备吧。接下来 MyFM 100.5 继续送上好音乐，下一首歌来自王菲，但愿人长久，就在 MyFM 100.5。 先唱，这有两个二维码，我扫一下。爆米花，还有饮料，东方之珠太神奇了。 对，

这首歌来自 MP 魔幻力量带出的《我无法不爱你》。北京时间来到了16:20，也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MyFM100.5 正在直播的周末放轻松，我是方天。这个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从12月1号开始，凡是在咱们天津境内发生交通违法行为的外地驾驶员，如果你被交通警察现场处以罚款，那么你或者是你的代理人都可以凭借交管部门出具的决定书及其编号到各自省份的工商银行的指定网点就可以缴纳罚款，而没有必要再来一趟天津了。而且也可以登录到自己工商银行的网银账户进行罚款的缴纳。希望大家能不违章还是尽量别违章，然后保持好自己的驾驶安全是最重要的。接下来 MyFM100.5 继续送上好音乐，下一首歌来自容祖儿天然呆，就在 MyFM100.5。 再开始跟几个

不会参加什么像我是歌手这样的节目呢？而最近就有消息传出，2017年的我是歌手可能就要邀请陶喆出场了。目前在接洽过程中的歌手除了陶喆，还包括了林忆莲、周华健，还有叮当、张敬轩等等。而目前已经确定下来要在首发阵容出现的歌手也包括了张韶涵、谭晶，还有萧敬腾率领的狮子合唱团，以及何洁、杜丽莎、袁娅维等等。预计最终会有13位歌手最终走入我是歌手的竞演现场，不知道你更期待谁呢？接下来 MyFM 100.5 继续送上好音乐，下一首歌来自许飞，慢慢的我，就在 MyFM 100.5。 三月我在屋檐下坐着，用黑色铅笔给某个人写信，我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慢慢的写一撇一捺，写错就用橡皮擦。六月我在田野里骑车，用彩色的天气给某个人唱歌，我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慢慢的唱均匀的呼吸，唱错词也不着急。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我并不是看破，是学不会强夺。

MyFM 100.5 送上这首歌，来自张志成翻唱自1988年叶欢的作品《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张志成这位歌手，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唱功和他的作品真的非常出众，另一方面还因为他有一个特别优秀的表妹，叫做梁静茹。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奉上好音乐。下一首歌来自刘若英，《亲爱的路人》。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融情雨意，情暖初冬。 天津友岸奥特莱斯首届免雨节火热开启， 棉服、羽绒服军情放假，超值特惠， 多件尊享折上折，火爆单品等你购。 滨海新区云山道 友岸奥特莱斯， 欢迎锁定收听 MyFM 全国联播网，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Thank you. 向亲爱的路人珍惜我。没有你们爱过，没有我。 My FM 100.5 去关情路上永恒太短暂。 首歌来自许美静带出的《都是夜归人》，也感谢大家继续收听 MyFM 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方天。看一下时间，来到了16:51，今天四个小时的周末放轻松也要告一段落了。当然我们的好音乐依然24小时不间断的陪在你耳边，接下来的时间要交给我们的笑笑和大家分享 MyFM MyJoy 的精彩时光了。祝大家今天晚餐时间用餐愉快，我们下个周末再见，拜拜。 12月10号，鲜味捞火锅开业大吉！ 香港食神与鲜味捞汤神邀你品尝美味。MyFM DJ 董真、舒君现场零距离互动，更有机会赢取霸王餐。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不见不散。 有些事情可以将就，有些事情却必须要讲究。 滨海之家哪里去？绝佳位置，纯熟社区，运通家园。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建面15000平米，社区商业街，购物出行感受便捷，尊享滨海城市繁华。 运通家园给你毫不将就的尊贵体验。运通家园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 最给力的类型化音乐电台 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江河。 MyFM。 没带手机，没有关系，想一个人静静，我就给你假期。去垦丁，怕晒伤身体，我的提醒不及。

嗯，周一开始是蓝色的，但是温度呢并没有升高，平均气温只有7摄氏度。但是好在下个星期没有雨也没有降雪，所以还算是不错，没有霾，没有雨，没有雪的天气，对于我来讲算是好天气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随时随心好音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方大同，听。 有太多话要说，我说我一言难尽，也不要太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Yeah， 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黑白琴大声要再没烦恼把我难倒。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就要音乐在引导，你什么大不了慢慢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越演曲线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整丹琴，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才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场容颜，或是让人安眠，再也不会梦见梦魇。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频率，并不频道，现在这样音乐在引导，你什么都不要慢慢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音乐只是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这只有一个理由，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对的享受，黑白渐渐游走，生命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引导，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每一句写歌声蔓延，我用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在我的地狱，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酝酿，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每一句写歌声 My Music。 大家好，我们是酷爱乐团， 我是翻译成， 我是阿龙。 在月光背后，有谁在意我们的生活，坐在安静角落，该为这一刻找个解脱。不要

怀疑我走在沙漠中，从不结果，无论种什么梦，才张开翅膀，风却变沉默。习惯伤痛，能不能算收获？庆幸的是我一直没回头，终于发现真的是有绿洲，没把汗流了，生命变得厚重，走出沮丧再看见新宇宙。 来自信乐团的《海阔天空》，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是很大嗓门的在直播间里唱了起来。后来呢，唱着唱着发现，哎呀，幸好是话筒关了，因为很不好听。好了，看一眼歌单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靓颖和王铮亮带来的《只是没有如果》。这首歌呢，他们是为了《那年青春我们正好》的片尾曲来制作的这首歌曲。两人呢，将叙事般的吟唱方式，像是在为听众缓缓道来一段带有一些遗憾的唯美的爱情故事，有欢笑，有热血，有迷茫，有挣扎，有妥协，更有让人无法释怀的遗憾。然而却唯独没有的是一直期待的那个如果发生。所以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曲《只是没有如果》。 错过航班不过机票一张，错过商机却会遗憾一生。 滨海之夜哪里去，运通家园商业广场，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位置绝佳，建面30至900平米精致商铺，经营业态多种多样，20万人口常驻周边。

来自周杰伦的手写的从前。听着听着，聊着聊着，时间来到了17:54。今天第一个小时 My Fine My Day 的好音乐呢，已经进入了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个首歌曲是来自戚薇的《你是对的人》。这首歌呢是戚薇来亲自填词的，她将电视剧《爱情回来了》中的爱情故事一字一句写进了歌词当中。戚薇呢想要告诉在爱情的十字路口的人们，无论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一定可以遇到人生中生命中的那个 Mr. Right。于是呢创作了这首歌曲，所以我们一起来听。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MyFM 100.5。

峰回笑常来的深桥，你就像只快乐鸟，夏天日头炎绿叶在燃烧，你让世界更美好，记得你的笑，记得你的好，山林里的歌 来自张惠妹的姐妹。看点歌单，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一首我们曾经在节目中反复听的一首歌曲，非常非常好听，来自杨乃文，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可能是新朋友会对这首歌比较陌生，如果是老朋友的话，对这首歌应该是很熟悉的。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呢，是一样孤芳自赏的态度。摇滚的标配的电吉他和古典交织出了一个看似火热的音场，凸显出了杨乃文的高冷，一冷一热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们几乎可以看出，也可以想象出杨乃文一脸冰冷的看着对面的男友千方百计的讨好的神色。不讨好其实才是杨乃文的态度。所以呢，我们接下来怀揣着，可以说是怀揣着，也可以说是想象着杨乃文是怎样的一个画面感来唱的这首歌曲，一起来听。 的笑容，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所以我冷漠，也不是没说过，你只是听不懂，我从来都不欣赏你的冷漠，一次都没有，拼命去约我，让自己想 一起来听听接下来的 My FM 有什么歌曲吧，我是 Kenji 吴克群。 My FM只是掩饰你的害羞、oh。 还说我管得太多，别说话，请你吻我。哦、对不起，我好想做了一个梦。Cause baby with you everything is so wonderful. All I wanna say， 你就像星星闪烁。 来自关诗敏的别说。好了，看一眼歌单，接下来呢是三首好歌连放的时间。第一首歌就是来自张敬轩的断点。断点这首歌呢，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它不是张敬轩的感情故事，这首歌呢其实是一个交换。张敬轩呢是很希望有他的一个个人的网站，正好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是做这个网站设计的，朋友说给设计一个网站呢也不难，但是呢要为他写一首歌来作为交换。歌曲完成之后呢，歌词的内容是真实的，但是朋友不是很喜欢，所以后来呢，网站的朋友是做了自己的网站，而这首歌却归了张敬轩。断点这首歌呢，是让人在第一次听的时候就会很难以忘记的歌曲，这是一首可以直击我们心灵的歌曲。展文上的丝丝断点是否意味着情路已经终结呢？尽管断点的旋律已经响起了很多很多年，但是这首歌的影响力至今还占据着我们的记忆，我们的心。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柔情羽翼，情暖初冬。 天津友啊奥特莱斯首届棉羽节火热开启， 棉服、羽绒服军情放假，超值特惠， 多件尊享折上折，火爆单品等你购。 滨海新区云山道 友啊奥特莱斯。 MyFM 100.5 Metal Music and more of it。 想你好几遍，我吻过你的

来自王菲的《红豆》。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是全程了跟着王菲一起唱了整首歌曲。好了，看一眼歌单，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徐若瑄的《狠狠爱》。这首歌曲呢属于轻摇滚曲风，徐若瑄最具有力道的一次表现就是在这首歌的当中，近乎清唱的和音开场让人一开始就进入了微微的音乐魅力当中。在这首歌曲的整张专辑当中，可以说是也是为以这首歌来作为开场的，可以看出了徐若瑄在音乐上的决心和力求来改变，力求立新的这个毅力，更是隐约的来透露出了她在情感上面的挥洒自如。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My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Say say say you love me, 不顾一切，狠狠爱。身边有谁，你就这样眼里千言万语攻打我的心，爱得那么热烈，惊心动魄，完全没有规矩，叫人好着迷。你那一句话你真就狠心， 支持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许志安。My FM，

心跌倒，刚好碰到我的手。 我相信这一切都很巧，就那么刚刚好，就那么刚刚好。 想太多会脑中风，想太少怕会被哭疯，管他是误会还是烂借口，冷静三秒钟让脑袋解冻。 Freeze， 再冷静给你回合，也许可以握手言和。没有那么严重，你比对方漂亮太多。 你怎么一开口那么多借口，却没说你爱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很活泼的一首歌曲，来自大嘴巴，有事吗？好了，时间来到了18:48，今天第二个小时的好听的音乐就过去了。在第三个小时，哪些好听的歌曲呢？下面到了今天的歌曲一听环节，比如说这首来自郑钧的《风马》。 世界的心跳是孩子们在欢笑，无声的祈祷 了。这首歌曲还有莫为爱情， 是这么人的东西，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 以及金志文还有谭维维巴黎假期。 我亲爱的你来自那一片风里，傲气你的名字为何要这么轻。 听到这首歌曲是不是想想跳舞呢？好了，想听到这些好听的歌曲，请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MyFM 100.5，下一个小时不见不散。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0-558-558。 My FM， 时间不停转，快乐不停歇，随时随地音乐。 你晚睡了吗？带着早餐回家，又是一个人一盏灯黄下，看着天亮了，他说应该这样，挣扎太多嘈杂，却没有歌声给你支撑的力量。你只要一个属于你的地方，能用力喊出你灵魂的真相，是简单平常，为了家，一个属于你的地方。

发誓不再说谎了，多爱你就会抱你多紧的，我的微笑都假了，灵魂像漂浮着，你在就好了，我发誓不 会呼吸的痛来自梁静茹，是有多么痛才能在呼吸的时候能感觉得到呢？好了，时间来到了19:06，这里是第三个小时 My Fan My Joy 的红月。第三个小时的歌曲我们刚刚已经预听到了，确实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所以让我们的耳朵不停歇，继续来听歌。 Listen up. 在每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们邀请你与 Club My 一起 party。 Hey, Steven Geller. Here we go. I love club. 打开 My FM, DJ Holy. It's about to go down. Hot new music. 任贤齐带来的任逍遥。开演歌单，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金志文和谭维维的巴黎假期。这首歌呢是采用了圆舞曲式的三拍子节奏，分为了各具特色的上下篇章。上篇呢是由陈楚生和吉克隽逸来演绎的17岁的好奇懵懂，而下篇呢则是金志文和谭维维联手诉说成熟后的豁然开朗。这期间呢还别具心裁的以歌剧唱腔贯穿了上下场，极具有文艺的气息，强烈的画面感，轻松的节奏与电影的浪漫轻松喜剧的风格是相得益彰。而金志文呢希望观众可以在这首歌里面先行领略到巴黎的风情，并且呢听到了每个人爱情里经历的挫折后的成长，珍惜与爱人相遇相知的幸运。 那是晴天下雨，每天都好天气。 梦中荒芜地看见长高的自己，白天小心翼翼活出很多秘密。 我亲爱的你来自哪一片风里，好奇你的名字为何要这么轻，你为何痴心却没有心理，你为什么来到巴黎。 少的心事现在全已忘记，我悄然游戏，我却来到巴黎。 我心爱的你后来和你的相遇与我都是奇迹，你出现那天起，每一天的甜蜜是最美的假期，继续在美好故事里。 玩要玩的过瘾一点， 累要累的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不起，我有些 再不想棋逢对手吧，哪怕爱着恨着或算着，突然有了很多新的，但却痛到不能选择。好多事我们都错了，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了，我们怎么被动的苦笑着？不管对的错的，至少最后现实都输了。家乡的竞争者，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了，我们怎么爱着却不快乐？抱歉，我浪费了可以更幸福的资格。也许真的是太爱了，愤怒也是因为忐忑。每当谁怪谁太苛刻，却又不懂得自责，好几次也都想算了，可心还会狠狠地等着，想体谅你却更难过。 Oh no、yeah、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了，我们怎么被动的笑着，不管对的错的，至少最后现实都输了。家乡的竞争者，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了，我们怎么爱着却不快乐？抱歉，我浪费了可以更幸福。笑着，不管对的错的，至少最后现实都输了。家乡的竞争者，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了，我们怎么爱着却不快乐？抱歉，我浪费了可以更幸福的资格。 来自张赫轩，我们不该这样的。其实对于我来讲还是比较喜欢张赫轩的音色的，他的声音对于我来讲是比较好听的那种类型，因为我的听觉好像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就在听觉的审美上，但他的声音呢是符合我的审美的。他的整个无论是声音还是他的整个外貌是比较匹配的，就是我觉得这样的声音和这样的脸是在一起是比较融合的。好了，听完了好听的歌曲之后，咱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呢室外的最高温度是11摄氏度，是有霾的天气，但是明天就好了。明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是9摄氏度。从周一开始天气逐渐放晴，今天明天两天是灰色的天，但是周一之后天就蓝了，就有阳光出来了。虽然是有阳光出来了，但是温度呢并没有升高，最高气温也是7摄氏度左右的样子，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周还算是不错。对于我来讲，没有雾，没有霾，没有雨，没有雪，就是好天气。好了，接下来我们接着听歌吧。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种类，有裂痕的爱怎么撑开，只是一觉结束太快。你说你无法释怀， 被看隐藏什么期待， 等花儿开， 我们也已经无心再猜。 珊瑚海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刚刚呢，在听歌的时候，我是在不停的刷新闻，发现哎，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就是在洛杉矶时间的上个月的月底呢，是甄子丹应邀而至来出席了这个好莱坞，出现在了好莱坞的 TCL 中国戏院，留下了他的手印和脚印，为华人在好莱坞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是非常非常的炫酷。迄今为止呢，仅有不到300名全球的明星在这里拥有一席之地。此次呢，甄子丹成为了继成龙之后的第二位在 TCL 中国戏院留下印记的华人功夫巨星，是对他的电影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的至高的肯定和荣誉的象征，非常非常的振奋人心。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去我的棱角，有些坚持却永远抹不掉，请容许我傻傻的骄傲，因为有你这样的依靠。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肩膀是我豁达的天堂。等下一个天亮，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我喜欢我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 非常非常暖心的歌曲，来自郭靖的下一个天亮。好了，时间来到了19:48，今天三个小时好听的歌曲就要结束了。那接下来呢，是我们 FM 100.5为大家专门送上的 Club My 的时间，好好的欣赏，好好的欣赏，好好的欣赏我们的好音乐。好了，我要下班了，各位拜拜，周末愉快。 一大批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FM。 Tell me, can this be real? How can I put into words what I feel? My life was complete, I thought I was whole. Why do I feel like I'm losing control? I never thought that love could feel like this. And then you changed my world with just one kiss. How can it be that right here with me there's an angel? It's a miracle. Your love is like a river, peaceful and deep. Your soul is like a secret that I never could keep.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I know that it's true. God must have spent a little more time on you. In all of creation, all things great and small, you are the one that surpasses them all. More precious than any diamond or pearl, they broke the mold when you came in this world. And I'm trying hard to figure out ever did without the warmth of your smile, the heart of a child that's deep inside keeps me purified. Your love is like a river, peaceful and deep. Indeed. Your soul is like a secret that I never could keep.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I know that it's true. God must have spent a little more time on you. Yes. I never thought that love could feel like this. And you changed my world with just one kiss. How can it be that right here with me there's an angel? It's a miracle. Your love is like a river, peaceful and deep. Your soul is like a secret that I never could keep.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I know that true. God must have spent a little more time on you. A little more time on you. 要一个人狼狈 Now stop 干脆不要那么